你要唱戏？ 不教练，我要这我跟指我叫指挥，不要，我要把场子，我给他们把仗。 这啥吧？这 把场子？ 把场子也不对。 我听我得拍， 那叫导演。 对对对对对对，这说对导，我给你导演 啊，我的。你会瞎了？你给我导演？ 对，我在这儿当导演，我给拍戏。 哦， 票友跟我小。 是啊， 哎，很多票，大伙儿要求我，马老板，跟你小差不了一年了，每月给您那么些钱， 嗯， 先上管家饭。 去， 你得舞台怎么样？我们得看看。 哎， 没见过你舞台，你演两场，看看你舞台身段，跟你小小。 哎， 啊， 让您演两 场。很多票友要跟他小 啊， 要看看舞台经验，要看看咱舞台表演 啊。 怎么办？ 那演吧， 唱吧。 哎， 咱不会赚钱， 啊， 就让票友笑。 对对， 演两天， 演两天，在哪儿？ 在黄金， 黄金大戏院 啊。 嚯， 礼拜六、礼拜演两天晚场戏， 这两天 两个晚场，白天不唱，白天我睡觉，白天我歇着。 嗯， 演两天，票友笑。这不定好了吗？ 啊， 该找你撑，替你生气， 怎么生的？ 嗨。那年呢 啊， 那个谁呀，小鱼儿啊， 啊， 他们呀，这帮子，这帮子啊， 小鱼儿谁呀？ 上 小云 啊， 那是上老板 啊， 那小鱼儿， 上小云呢， 啊， 他这班啊，到上海 哦， 黄金戏院他唱， 嗯， 又改他唱，把我气的，我正走在门口，我正走剧院门口，我一看 啊， 黄金大戏院门口贴这么大大字。 哦， 上小云 有， 星期六开始演出 啊！ 我一看，哎，咱定好了礼拜六礼拜， 就是 怎么改了？我问问这经理怎么办？ 得问问。 我进这剧场，我上楼找经理，我经理呢？ 啊、 经理，经理在屋坐着。哦，来，进来。 呵， 这我找你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啊，这局没准地儿。 呀，听信儿啊！现在来。我说咱们定好了吗？礼拜六礼拜，上了吧来了。我说哪上了？上学人上了。 嗯， 我呀，你听信儿。 听信儿。 我听多少信儿？你听信儿。多年剧场接不着角儿，你来。 好嘛，这位是打赌子的， 那么气你，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叫信他 啊？啊， 我非唱不可，我就唱。 您非唱不可。 嗯， 那不给人上老板开脚？ 我脚唱吗？我别人不唱，我非得黄金戏院啊！ 哎，对， 我这艺术，我就一家剧场小的。 对， 真是 哦， 天坛舞台， 天坛大舞台， 哎， 哇，最大的戏 院。对了，本来定两天，我改三天， 要比他多一天。 他赌这气儿，枪这火， 好 多演一天。 嗯， 演三天， 演三天， 瞧票价卖多少钱，跟比账。 哦， 打着黄金戏院，他这怎么样？ 哎， 票价一打就上小云那儿。 嗯。 8000块， 八千， 前排每座8000块， 八千 走四五年， 可不多， 贵了， 是 大发了，大发了， 高了，上了， 高了，价格高了啊！ 哦，买的上了还100块钱呢，上了吧，卖8000， 不值，不值， 太贱了。 这不是天坛舞台跟我商量啊？ 嗯， 咱票价怎么定啊？我那边多少钱？那是8000， 嗯， 那是8000。我一想啊， 嗯。 我这儿啊，甭犹豫，干脆 2000块钱，2000块钱你多买点好茶叶，我也听戏，我也喝茶，对吧？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你说谁这是？啊 啊！ 你说谁呀？ 说你啊！ 8000，这是8000， 8000的是上老板。 我多少钱？ 2000块钱，不少了。 我不值钱，我不如他。我在哪儿？哪儿？你看见了？看见了？你听说的，你看见了？你听说你看见了？你听说的是你看见了？ 跟我这么琢磨？ 呸！我说这轮里面不能搭理他，不能理他。这还慢慢告诉你，8000，8000，他说8000，2000还带点好茶叶，我管饭。我跟你要价，我算栽了，我算栽跟头了。 哦，那您卖多少？ 我卖多少钱呢？12000。 啊？ 哎呀， 前排12000， 前排嘛，不管前排，什么前排后排，一律12000。 前后排， 不对号， 一万二， 不对号入座，你赶上前排一万二，后排一万二，楼上紧后边照样一万二。 哇，这价码可 就这价，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看的玩意儿，听的戏，咱三天戏玩得硬。 哎，嘿，头天什么戏啊？ 头天呢？ 啊， 连环套， 连环套， 插刀倒钩， 嘿， 嘿， 这戏 作战 啊， 倒马拜山倒钩，唱全了， 哎， 豆墩， 好， 上学生来， 挂脸 上小云。来，人叫窦敦， 来了，来了， 哦， 哎， 完了吧？ 第二天 啊， 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啊， 第二天我来一个奇冤报， 奇冤报， 哎，乌合剧， 老生戏， 唱歌戏， 老生的也成， 也行啊，也行啊， 啊， 唱打坐念翻全活， 老生，您去谁？ 啊， 您去谁？ 奇冤报， 奇冤报，老生。 头天我窦敦，头天连环套， 别事别事，窦敦 啊， 这奇冤报老生是谁？ 我唱歌戏。 是啊，去谁啊？ 第三天呢，我一想啊， 哎，别 来一个， 别三天，第二天。 我知道，我叫你谁？ 老生是说这个叫这个老生的谁呀？ 那个谁嘛？ 嗯， 吴盆记嘛？那个他那个 对。 那个谁赵大那两口子害死他，就改成做成盆吗？ 啊，对对对，他谁呀？叫什么名字？ 你看，那个 就 那屋当做了要我。 哎，行， 哎，你别忙，一会儿这声就出来了。 哎，忙谁不他啊？这问你叫什么名字？你说 怎么的？ 哎，叫什么？ 徐世昌 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 嗯， 刘世昌， 刘世昌， 哎， 我记住徐世昌， 徐世昌的大总统， 啊，对，刘世昌，对对，第二天我刘世昌， 嗯， 啊， 好，第三天， 我来特别的吧， 哎， 红油二楼， 哎， 红油二楼， 嚯， 瞧一人的，我把一人盯起来。 一人盯下来吗？ 哎，怎么盯下来 啊？红油二楼， 哎， 三楼就不油了，三楼还油吗？ 我干嘛？我油三楼干嘛？ 啊，你不说是红油二楼吗？ 这是那戏，这是那个大楼那个什么楼那个戏？ 那是红楼梦。 我知道， 油三姐，油二姐。 我不管，我就来这个 啊， 我就来这个。 哦哦， 哎，头天是连环套， 哈， 我唱晚场戏， 对， 白天不唱， 白天不唱， 晚场戏， 嗯， 早晨。8点来钟，早晨8点来钟，客满， 嚯， 剧场坐满了， 晚场戏 啊， 早上就坐满了， 不带号啊， 哎，对， 不带号坐，谁不得早去啊？赶前排又得听又得看呢， 对对， 都早去啊，观众去的早 啊， 8点满座，我还没起呢，我睡着着，我听着客人观众嚷嚷说话，8点钟一看，嚯，这些人了， 哎， 我心话， 等，8点座就满了 啊。 你怎么知道？ 我正把我吵醒了， 他把你吵醒了。 啊， 你在哪儿睡觉？ 后台。 哼，后台睡觉。 啊， 你住旅馆饭店？ 不住饭店，我总住后台，我总跟那个香官在一块儿睡。叠衣裳，叠行头那个 啊， 香官。 你干嘛跟他在一块儿睡觉？ 我就盖他的被子。 呵。那全连被子都没有， 不是没有 啊，没有， 不是没有，我有钱，我不至于东西，我嫌麻烦，出门打行李卷带麻烦，我有钱，我都是行当， 是行当， 你可以让门帘抬杠 啊， 大抬杠，大手轿，我有七十多个，哎，我七十多个， 七十多个， 哎， 你改俩被子好， 怎么着呢？不乐意啊，刚听中午12点多钟又来400多位， 哇， 买票，前面不能卖票了， 满 了。没票了，没票不行，我们也得听啊，听马戏党马老板。我们不是这此地的，我们在南京来的，有苏州、杭州来的，蚌埠来的，徐州来的，有石庄来的，有邢台来。你看，那么多人， 嗯， 怎么办？ 怎么办？ 没地方坐了，买站票吧。站票行，12000， 好，站票也12000， 照样12000。400多位，愣区军大将站着听，太捧了，太捧马戏党了， 对， 太捧我了， 哎， 站着听。400多位，刚站好，又来 啊， 又来300多位， 300多， 非听不可。机场经理说：“这怎么办呢？站票都站满，您买蹲票行吗？”我乐意， 啊，蹲着， 蹲着， 怎么蹲？ 就是人家上的宽，底窄 啊， 两位的裤裆蹲， 好， 两位的裤裆蹲， 哎，这受罪 了。哎，刚蹲好，又来170多位， 170多位 在门口直哭。 哎呦， 这掉眼泪，我听不着马洗澡，简直是活不了啊！ 哎，至于吗？这 个，哎呀，经理心软了，说这怎么办？买挂票吧。对，挂，好，挂吧。 挂？嗯，怎么个挂票？ 就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墙上一挂， 好嘛，受罪了呀！这 挂票挂170多位， 好， 哼，我心里痛快。 哎， 办戏呀， 办。 豆哥， 哎， 豆哥， 我刚要。刚要打花脸啊，这是 哎， 那叫勾脸 脸，我说勾脸判不同， 勾脸啊， 勾脸勾脸， 勾脸 勾脸，刚要勾脸啊，从后台进来一个人，大高个儿，戴着黑眼镜，茶镜墨镜，咱说不清啊，大个儿，哦，行中尉，行好，哪位马老板？哪位是马老板？马洗澡 啊？ 哪位洗澡？ 好嘛，找洗澡的。 我姓马，你好，实在推来少拜拜，不知道你哪儿住？ 嗯，哟，谁呀这是？ 不认得 啊？ 你干嘛的？唱戏的。 不认识， 贵姓？金少山。 啊，少山啊，金少山来拜 啊？啊， 好。 您找我有事吗？ 啊， 没别的事儿，听说您贴连环套，您没唱多少吨呢？你这唱段问我就没饭了。 嘿， 虽然说我没能耐，江南华北的一带我小小有腕儿， 哎， 都知我唱的不错。就是听您这个待遇，我呢，我一分钱不值了。 嘿， 无论如何你少点饭吃，我来段问 啊，他也来段问， 你来段问我呢 啊， 您来天霸 啊？ 哎，你想这样，少山来段问，我来天霸 啊？天霸你也行？ 也行吧，也就是去了就行。 嘿， 天霸你歇不歇不好？我说你来，你办吧，我给你花脸。我用过，你不管，我自己来。我说你来好，他都归我来天吧。我说谁？瑞安，瑞安，天， 瑞安是谁？ 周作人， 周作人， 周作人都办好了天霸了。我说你天了，你改继传，你继传，我天霸。 嘿， 我办好了天霸了，顿办了这就不花脸了。办完天霸，我扒台上一看，少山这豆墩子 啊，那是真好， 一门没有啊 啊！ 这倒马那个地方，咱一看那抬手动脚。跟我那个完全打一点不一样。 是啊，他跟你一样，他也没背我。 那咱不说这，咱不说他这身段，在这唱起来嘛，你坐站你摇摇头晃脑唱出来，谁这比较好？ 是， 打他一出场，那台下的观众嘀咕：“嘿，好，好啊，马老板，马洗澡，金少山， 哦， 马老板一定天棒。” 嗯， 说都别给黄天霸叫了， 听你的， 盯着咱这一上场。 哼， 你琢磨这模样，扮出天霸怎么样？ 猴啊！ 啊，把戏就是唠好 啊， 他不唠好，咱不唠。 对， 他唱什么要钱？咱那天我嗓子就不疼了。 是 啊，那天我不知道我吃什么了。 哦， 那天我嗓子呵这可亮这好。一马亮。哎，不是这声， 都对，我不是这， 不是这是四川的， 啊，什么风格啊？ 这是委托的， 哎， 我是我不是波克波娘，我是宝马保什么保镖什么 保镖路过马栏关， 哎，那天你听了， 我没 听了， 我没听， 听了 没听 明。没听明白，我词儿记住了， 你的词儿 啊，我就这词儿， 谁唱都是这词儿， 我就这词儿 啊。 保什么关？ 保镖路过。 哦，对，我就保镖路过马栏关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提示着官吏，连楼上带楼下，哗！ 你签的好啊， 全走了， 那还不走？ 骂着街就退票去 上。 你猜着急不着急 啊？ 你活该你走，你不懂艺术。 对， 咱这玩意儿货卖于市价。 对， 真有170多位没走， 爱听。 墙上挂着走不了了， 走不了了。